啊，怎么悬透了？搁上海呀？哦，我都去那边了，走半路，人家通知说那边不让演小品的来，说是缺主持人。 我去，我到那边主持节目，完了您去给我当嘉宾好不好？ 来来来，是热吗？ 啊，对，屋里是热。 来来，又多了，安排。挺好的是吧？ 他不是他热，他是厄尔尼诺效应啊。他这个气候，他整个一说，哎， 顶上了啊， 硬挂。 顶哪去了？顶兜里了。 我 他看着了吗？ 没有。 你干啥呀？他得让他看着我，你那不白顶了吗？ 怎么样？赶紧想到。 哎，那。那干啥呢？ 不，他说我不抽烟。 那啥，那是不是有点冷呢？ 你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呀？ 没有，你这天儿啊，这东北现在冷啊。 我这屋里， 你看你这都走冒汗了。那什么，你把棉袄拿来，那垫屁股上，看看兜有啥趴下的。来来。 哪有什么怕压的？这懂 那什么？哎呀， 这什么玩意儿？这 钱， 指定是钱。 钱。哦， 喂，哎，毕老师，这个， 谢，你帮我装上。哎呦，我还真不知道啊，怎么？你等着，老哥啊，我打个电话。 那个， 毕老师， 我打俩呀。嗯。 喂，啊，我媳妇儿，我。你看你走那点事儿，你那么10000块钱，你不知道往哪儿放？我找着了，找着了，在那外衣兜里头，好吧？好，我到了，这么这个事啊？啊？就我媳妇的电话啊？ 收了？ 啊，收吗？没收了是？那个， 你说什么呢？ 给媳妇打电话 啊？对呀，啊，不说别的了啊。据说不是到我这儿来吗？咱不说看一个那个。那个孩子他有点本事，林蛙。 哪呢？林蛙是蛤蟆，叫田蛙。我还忘给你介绍了。哦，这是田七。啊，那他爹。 他爹啊。 啊，爷俩。 田鸡。 哪 都跟你俩名都跟那个蛙类叫上劲了是吧？ 不是，他叫田娃，这是田老七，这爷俩全都是人类的好朋友。你要看看呐， 是有什么本事？ 别看了，没用。 怎么没用？ 就是就行，他也去不了北京。 去得了，只要行，星光大道就需要演员，需要参赛选手。 不是老穷了，去前路费都是问题呀。 哦，经济上比较拮据。 哎呀妈，现在还有机会呢。哦，这刚拉的。 不用了。我呢，其实我带了。10000块钱，我先给垫上，我路费， 快回来了吗？啊！ 我说去了回一圈，你把那个发票给我就可以了，好吧？ 嗯，那没事啊，那先看吧，放心大胆的，来吧，看看有啥活。 那什么，那个，别老激动，立正了，给那个毕老师先来点那简单的，先热热身。 这需要热身吗？是吧？ 啊，那先热身，咱们一会儿。哎，你这孩子现在折的怎么不那么立正了？你折的能来点连串的，快！ 我太厉害了， 那是来点高难度的，来，上！ 干啥呀？ 什么玩 意儿？哎呦！我看那上哪点？啊？ 哎，别人 三， 别人 上！ 哇，这翻这么高啊！ 哇，哎呦我的妈！ 哎，大兄弟， 你怎么上桌上？ 你给我上来！ 不用，你的本事太大了，你这招你跟谁学的呢？ 不是，我这本事还不算大，这都能翻译。我跟你说，他就一下生那天，我跟你说，我就问大夫，我说生那姑娘小子，大夫说没看清啊，一生下来就上树了。 你别插话，你跟 拿下来，你把那凳子拿干啥？你那吓着人家，你还要上那翻？ 告诉我，就是天赋， 跟我爹学的，这功夫都属于跟我学的。 大兄弟，这你也有功夫啊？啊？ 什么话呢？说的？ 你那什 么？我也有功夫。哎呀！ 老哥，赶紧拨电话，120是多少了？ 老七，你说你这多余点事，这么大岁抻啥呀？这人生就好比一架飞机，不在飞多高多远，关键是平稳着陆。起来了不？ 起来。 你别说，你也可以，也可以啊、哦，也可以啊、 哦。主要是气质。 哦，这还气质？不是，您这两下子跟谁学的？ 我是跟我爹学的。 他那祖辈传，他爹更厉害。他爹是从房上往下翻。哦，死的老惨了。 那个，像我们习武之人，避免不了。有磕磕碰碰， 不是，你这还是磕磕碰碰啊？哦，好了，不说这些，不说。 他爹会主持呢， 好吧？哎，老哥，你真幽默，我发现老替我，他们有点说他那个 歌儿那么些，给那个毕老师那个唱两首，好不好？ 能唱歌啊？需要的就是唱歌，好吗？你都能唱谁的歌？好吧？ 你愿意听谁的？ 小沈阳的歌你行吗？ 那唱不了。嗯 哦。调儿太高上不去是吧？ 他那太低，压嗓子我。 哇，那么那个中国歌，我看就别唱了，他使不上劲呢。 你这样，咱们来外国的，国际那个三大男高音，斯瓦辛格的，来一段。 不是，那是谁？那是萨马兰奇。 你别扯了，哦，这是阿凡达了。不，那个那是帕瓦罗蒂。 对，来帕瓦罗蒂的，快点。那个正经唱啊， 快贝拉科萨那日那特索雷达里亚塞内拉多波纳黑塞斯塔妈 起高了 不没事别紧张 妈 太高了，你 看那个，这回让我儿子再给毕老师献上一段海螺音。 海螺音， 毕老师他说错了，那叫海豚音。 哦，海豚音。 对，就俄罗斯那个维纳斯唱那个。 维塔斯。 维塔斯， 来。是冒汗了，孩子都别紧张，这都是家里人，你坐看。 没有音乐， 那个啊，那这回你把你家那敌敌威还用上， 敌威地还敌敌威，你瞅你看这，整的吓人倒怪的，还敌敌威用一下子不活了。哎， 来吧。 人家唱歌，您在这干什么？ 扮演海豚呢？ 这海豚你怎么了？都这抽了都？